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85集。应大理寺卿的邀请，去他家吃便饭。饭桌上，脑满肠肥的男人唾沫横飞，说了半天家国大义，天下大同，又吹嘘沈觉是肱骨之臣，国之栋梁，一顿饭吃得味同嚼蜡。沈觉木着脸，左耳进右耳出。饭局终于结束，沈觉拒绝了他晚饭和下次见面的邀约，招呼一旁势力的沈问行往外走。大理寺卿瞎着腰跟在后头，抢过沈问行手里的伞为沈觉撑着。沈觉不着痕迹地往旁边让了几步，一半的肩膀露在外头，落了半。走到天井底下，沈觉正要客套几句让他不必再送，一个蓬头散发的姑娘忽然撞开通往偏院的角门进来，直扑大门。众人都唬了一跳，几个仆役站在门口正要拦他，那姑娘瞥见天井下面的沈觉，刹住脚，转而扑到沈觉脚边。 公公救我，公公救我。 这什么人，快拉下去，没得搅了厂工的雅兴。 大理寺卿见此变故，面沉如水，朝左右喝道。几个仆役就要上来抓人，姑娘连忙抱紧沈觉的脚，哭道： 小女子朱明月是武军营校尉司徒景的未婚妻，晌午被大理寺卿的大公子掳掠至此，小女的未婚夫婿就在京郊大营，求厂公救命，求厂公救命。 沈问行吓得六神无主，沈觉素有洁癖，从来不让旁人近身，他们这些随侍的小太监一天都要洗三遍澡，就是出了点汗都不敢往沈觉旁边凑。这姑娘一上来就抱了沈觉的脚，沈觉不劈了她才怪。大公子从后头赶了过来，见明月抱着沈觉，顿时三魂失了七魄，忙道： 长公莫听此女胡言乱语，她是我家下人的女儿，一个疯婆子，今日没有看管住，平白惊扰了长公，我这就把她带下去。还不来人，把这个疯婆子拖走。 明月慌了，摇头道： 他胡说，他胡说，他欺负我爹病故，未婚夫婿又住在兵营，掳我进府。长公，你是大好人，求您救我，求您了。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，他好不容易从柴房跑出来，府邸守卫重重，眼看离大门只有咫尺，只要沈觉肯帮他一把，他就可以逃出升天。满怀希望地仰起头，却只见那个阴沉的男人目光寒凉，冷冷地开口： 你弄脏了咱家的靴子。 仿佛兜头浇了一盆冷水，一直从头冷到脚。明月愣愣地松开手，沈觉深深蹙着眉头，提步登上门口的马车。大公子喜形于色，众仆役使了眼色，两个仆役抓住明月的脚，把他往后院拖。明月大哭着挣扎，双手抓着地面指下近段，却只在雪地里抓出十行蜿蜒如蛇的黑红血痕。司徒锦走在街上，今日是明月的生辰，他早在上月就被文上奏请假空出今日，他攒了三个月的俸禄，在琉璃厂买了一只宫里头流出来的蕾丝鎏金簪子当作聘礼，媒人也已经准备停当，他打算在今日提亲。三年前二殿下出生，皇上大赦天下，他预设还朝，官复原职，但那一年对明月来说却是个噩梦。那一年朱大夫病故，明月举目无亲，独个在京城生活，靠出城采草药卖给相熟的医馆， 再做一点粗糙的女工过日子。她长得好看，是那一片出了名的草药西施，经常有流氓痞子半夜敲门。明月心惊胆战，每到晚上就要用桌椅瓢盆堵住大门，屋门也不敢马虎，用香笼堵得严严实实。媒婆经常来上门说亲，劝她嫁人，她总是以守孝为由推辞。大家都知道，她在等一个不知猴年马月才会回来的男人。司徒锦还记得她回来的那天，明月背着药筐扶着门槛远远地看她。她走过去，她没有忍住，哭得满脸泪水。她瘦了很多，一张原本就巴掌大的小脸，瘦得下巴都尖尖的，好像可以戳人。 司徒大人，我爹没了。 明月哭着看着他。 我没爹了，以后我就是一个人了。 司徒锦嘴笨，踌躇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安慰道。 没有关系，我也是一个人，我们加在一起就是两个人了。 他用手背擦着眼泪，哭着哭着扑哧一声笑了。其实他还很想说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以后会是三个人、四个人或者五个人。今年年初，明月终于出了孝期，司徒锦准备了很久。他没有亲人，只能自己操办亲事，请媒人、算八字、算日子，样样都得自己来，最重要的是聘礼。明月是他遇到的最好的姑娘，他一定要给她他能给的最好的。冬日的阳光暖洋洋的，地上的雪泛着粼粼的光，胡同口开了一束梨花，洁白的花瓣飞落，辗转飞出几丈远，落在雪上，分不清是花还是雪。司徒锦很高兴，平素没有什么表情的脸上破天荒地洋溢着几分喜气，好几个经过他的人忍不住回头看了又看。拐过胡同口，就看见媒婆在门口打转，一副气急心焦的模样。 哎呦，司徒大人啊，您可算来了。 媒婆抬眼瞧见司徒锦，忙迎上来苦着脸道， 哎呀，明月姑娘被大理寺卿府的大公子给掳走了，您快想想办法吧。 仿佛一个焦雷打在头顶，顿时头皮一炸，满眼犹如簌簌金花纷纷下落。司徒锦扶着墙稳了稳，问道， 什么时候的事？ 今儿个晌午，现在过了快一个时辰了。 司徒锦没再说什么，抿着唇回到家，在神台上拿了一把刀。那是他在朔北当铁匠学徒换来的刀，朔北刀特有的修长刀身微微弯曲，像一壶新玉。媒婆紧紧跟在他身后，看他拔出刀大惊失色。 哎呀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和他拼命吗？不行不行的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你会被官府给抓起来的。 没有别的办法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 他没敢说，或许已经来不及了。他沉着脸，提着刀，煞气满身，往大理寺卿的官宅走。媒婆唉声叹气，急得跺脚，望着司徒锦杀伐的背影，到底没跟上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